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喝呀， 怎么了？ 你倒是接着喝呀，你再喝一晚上呀。 就是所有的朋友今天应该，也应该不是所有的朋友，大多数的一些男性朋友今天都应该是属于懵懵的状态。 也不一定， 张 凯，我们不能就是以偏概全。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昨天晚上去刷自己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无非就是以下这几种情况。 是 啊，喝大酒的，这个聚大餐的， 对， 然后在街上走着，然后那个装孤独的， 还有很多朋友，我昨天看到有朋友圈说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大半夜的发的，说谁拿走了我的手机？ 对，然后就是对呀、啊，我是说最后无非你不就是这个醉一场吗？今天又能如何？ 对、 啊，今天晚上你们再接着喝，不信我明天还问你们，你们接着喝呀。你看，像我这个，这个加加班是吧？这个睡一个好觉啊，今天接着工作，这不是很好吗？ 对，我昨天还特别就是、 清醒。 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半个小时之后，我到你的办公室，我发现你还在那儿工作。 这不是？你看，有没有人在听啊？那个，台长有没有在听啊？那个， 生活当中除了喝喝喝之外，吃吃吃之外，还有更多可爱的事情等着我们去拥抱。 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一声再见，工作。 嗯哼 ，Goodbye work。 好像有点矛盾。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但也没错，我们俩现在确实坐在这里，对不对？ 是的，我坐在这里听着你们，告诉我们今天的心情如何呢？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你说的对，我们心甘情愿，我们甘之如饴，坐在这边和你们一起来听歌，在大家下班的路上啊。 是的，这里依然是每天这个下班路上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忆莲， 我坐在这里， 下班快乐。 我怕我会爱上了这个角落，试着看着我日子到底怎么样过，人来人往的触摸有什么样轮廓，老房子软话说，他会说什么，谁的声音影响过什么，有谁含情脉脉让我惊心动魄，窗口长了眼睛，说不定拍下来那句广播。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 其实也没有意义说要告诉大家说啊，我们在努力工作，大家在那边吃喝玩乐，好像要有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大家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了， 劳逸结合要注意啊。首先我们送上的一首歌呢，就是祝大家下班快乐的，因为今天可能又会开启一个聚会日，所以会有些朋友呢陆续也会在赶去一些这个吃饭的路上。 是的，所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三点零一连，我坐在这里。 对，就是少喝点，喝多了就说我坐在这儿就行了，就不用再这个强撑了。 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家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连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听好歌。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Jeff Marais Three Things。 There are three things I do when my life falls apart. Number one, I cry my eyes out and dry up my heartNot until I do this will my new life start.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I do when my life falls apart. 有空跟我们说话的别忘了找到我们，找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是的，并且我看到很多听友都很可爱，就是昨天在大家吃喝玩闹的同时不忘了跟我们调皮互动一下。今天发来一张图片啊，还挺意外的。 是飞鸟是不是？记得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来报个到，然后我们也点点你的名字啊。 是的。Gathering new strength from sorrow, I'm glad to be alive. And things are looking up. I know above the clouds the sun is shining. Things are looking up.Love is still the answer I'm relying on. Three little things. Oh, oh, oh, oh, oh, oh, oh. Things are looking up. Oh, oh, oh, oh, oh, oh, oh. The third thing that I do now when my world caves inI pause, I take a breath and bow, and I let the chapter end. I design my future bright, not by where my life has been. And I try, try, try, try, try again. Yes, I try, try, try, try, try again. Things are looking up. I know beyond the dark, the sun is rising.Looking up. And I know above the clouds the sun is shining.、Things are looking up. Ooh, love is still the answer I'm relying on. Three little things. 来推荐。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来推荐几部新鲜的这个 舞台演出，包括一些电视剧啊，一些 演唱会， 对，等等等等嘛。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一个电视剧，好不好？ 赵丽颖、冯绍峰、朱一龙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今天晚上开始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了。 这个其实讲的是一个北宋时期的灰姑娘的故事， 是啊，怎么讲？ 就是赵丽颖演的这个少女呢，出生在北宋时期一个官宦之家， 小公主 啊，但是这个各种这个反正比较难缠的剧情吧，父亲不重视她，然后呢，就家里人对她也不好啊，后来就结识了一位。另外一位这个官宦之家的二公子，类似于像灰姑娘里面王子的角色 就给他在凌晨12点的时候穿上了这个水晶鞋 最后两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童话故事一般的存在， 所以你们感觉是不是要看啊？好，接下来还有一部是舞台剧，我们再来看一下话剧叫求证。 即将会在2019年的1月23号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其实这部话剧的主演那就厉害了，我们可以说他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暑假就能看见他，或者说小燕子，还有情深深雨蒙蒙。 你说到第一个的时候，我差点说出白娘子来了。那其实说到赵薇呢，她也这一次要演一位遗传了父亲的数学天赋和脆弱心灵的怪异天才。 所以这部话剧呢，在国外演出时的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好评。英文版呢是主演大名鼎鼎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谁？格温尼斯·帕洛特， 对， 就是演钢铁侠的那位。 不知道这次这个田震正导演知道的这个版本大家是不是感兴趣？我们先负责推荐哦。 星期天零多街角连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也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搜一件，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像睡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昨夜谁为谁不成眠，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

在广东湛江听我们节目的， 可能是靠网络收音机。 对，听说那里的生蚝不错。哎， 怎么到了饭点就想进吃的东西？ 饿了。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随晨曦温穿透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呀。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 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Don't Club 的现场， 感觉很震撼的一首歌。 对，要嗨起来的节奏嘛，毕竟现在大家都已经放松了。Your picture perfect blue, sunbathing on the moon, stars shining as your bones illuminate. First kiss just like a drug, under your influence, it's hit me over you, the magic in my veins. This must be love.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刚才就好像去了一个 live house 现场似的啊。 是的，感受了一下嗨嗨的氛围。 嗯， 然后又想说这一周马上就要过去了，然后迎接的这个十一月，不是新的一年的。 你想倒着把时间倒回去，我理解你这种心态，但是 时光倒流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向前走。2018年都要 say goodbye， 到时候再见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小礼物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是让大家来许个愿。 嗨， 吹一个蜡烛。 你一说送大家一个小礼物，我们就是按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的习惯，是大家又要我们有什么福利要发？ 我们可以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想一想，精心设计一下，到那天如果有一些留言让我们觉得很出彩， 还可自掏腰包给大家送上 一顿 新年大餐啊！好了，话先说出去啊，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说了不算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最近还算是评分比较高的这个电视剧的大餐，就是《大江大河》，其实它正在热播。 是， 在打分的当中呢，得到的评分有8.9分，其实对于国产剧来说算是很高的分了。 对，在剧中呢，王凯扮演的宋运辉，杨烁扮演的是雷东宝，尤其是童瑶扮演的宋运平这个角色都非常有观众缘，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童瑶，因为他有一个白月光一样的角色的形象，而且他有另外一个标签，就是长得特别像章子怡， 有点像。 嗯， 就是因为其实对于他来说，在《如懿传》里面也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高贵妃，是吧？他算是在这一年呢有些爆发，他其实有一种超越自己年龄的一种凶悍，用观众的话说就是特别凶啊，这个我就不说了。但其实宋运平这个角色呢，也是刷新了一些大家对于他的印象。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演绎出来的这个角色很有文艺感，而且既善良又脆弱， 对， 演的又种那种很自然又不露痕迹，让我们发现说，原来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演员这么会演戏。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演出一个人物的层次感比你长得像谁要重要。但是既然已经有人给他贴了这个标签啊，我倒觉得说，可能大家跟我一样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有记者或者有人关心说啊，你是小章子怡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呢？ 相貌相似的人有很多，我就是我，希望好好拍戏，认真做人。 那对于你长得像 Hello Kitty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认 识？对， Hello Kitty 可能不太认可这件事儿。 好了，说到白月光，这只是他在这个戏里的一个角色， 是，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我总觉得这首歌不太适合一个要去聚会的路上和下班的晚上，听上去特别适合那种也没有饭也没有局，家里也没有人等， 孤孤单单一个人度过一个夜晚， 对，或者是还在加班，想还在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有可能还要录节目。 好了，我们来赏月吧，白月光。 听出了这两行心酸泪， 擦干眼泪还要面对生活的，好吗？白月光来自张信哲。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歌曲，真是在这个时间段听的话，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想到一些往事。 对， 心里哇凉哇凉的，怎么办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调节一下氛围？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更惨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 人生就是这样的起起落落落落落，是吗？ 没有，我们想说的其实是，作为普通的观众，其实看到一个演员以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迎来自己事业的转折，其实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好的角色才能成就好的演员。 对，一个演员也可以成就一个好的角色。 对，什么人气啊、流量啊，这其实都是虚幻的泡沫。或者说都是过眼云烟而已。 是，只有用心去诠释好每一个角色的话，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观众最买账的。 所以真的是这首很惨的歌吗？ 泡沫吗？我们听一小段吧。 虽然一撒谎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难耐像泡沫， 美丽的泡沫。 啊，越听越惨是吧？ 对，差点眼泪就要掉下来。 那换一种说法，啊，阳光下的泡馍是彩色的，就像变胖的我是发福的。 这个就好多了啊。得先吃饱了再说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今天这个互动呢，不是也是一个人物题，但是呢，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可能我们只会让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差劲的版本， 对， 就是我们在这边哼唱的版本。我希望你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翻唱啊，简单的翻唱，能够想到这首歌的原唱他是谁。 只用编辑这位歌手的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纸 FM， 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通道当中。 对。他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街 FM。 Round you， 该你了。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到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 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不要跳台，不要跳台，只能独自清楚。哎，我起高了耶。 好吧，给你们换台吧。什么情况？ 挑回来，挑回来，我只会哼哼这首歌，因 为太高了。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哼哼，一起来。 Happy Happy Birthday， Happy Happy Birthday。 好了，我已经看到我平台上很多朋友猜出来他的真实名字是什么了，记得要加手机号码我们才能看到你。 对，因为是特别想放的歌嘛，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拿来猜歌手，然后可以来试试看你能否猜中答案，进入到我们的白给100块哦。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吧。 就是此时此刻，刚刚听到我那两句哼哼之后，心情有没有变得很好？我看到朋友说已经笑到岔气。 真的是。突然会让大家多了很多生活的前行的勇气。 先来听一首歌吧， Hang on little tomato， 很可爱的一首小歌， 用来掩饰一下尴尬啊。我们要的答案，如果你已经发送的话呢，可以看看待会儿电话会不会响起。 是的，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我们才有可能会选中你哦。 对，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就是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呼叫特务艾科，呼叫特务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974，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9点广播里的爱心小甜点。我爱你，像孩子一样天真，像大人一样认真。2019，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加油点歌。周一到周五晚9点的爱心小甜点，爱得更久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请火速下单，韩立帮你送达今日份的爱你。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今天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听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对不对？ 正在连线当中。然后第一位听友同样都是不接电话，然后可能是刚才互动完之后现在正在着急忙慌的开车当中。 没有，有可能是被我们的歌声吓跑了。 哦，说那就不要尬聊了，就我也不想听你们尬唱。 没人表扬你说你这个，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在节目里唱几句儿、啊。 大家就心情就变得异常的好， 让大家开心一下。 对，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第二句话，海鑫，他说其实你比老白的声音条件好，但是就是不太自信。 这个、你这个念出来是为了鼓励自己呢，还是为了打击我呢？ 就是都有，就是然后他说你就想想老白的声音都唱成那样了， 他怎么还那么自信啊？ 我觉得老白声音是自带那种，怎么说，又有点喜感的成分，但是又带很多知性风在里边。 我看一下啊，我今天要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有几个、一并看海鑫你。好，接下来我们的听友还是不接电话。好，我们再稍微等等吧。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刚才我们一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提供了三位听友的电话作为备选，结果三位朋友的电话一并全都不接，就是发完自己的手机号，参与完节目之后呢，迅速消失。然后 今天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打电话出现占线，因为大家都在紧锣密鼓联系，你在哪儿呢？是吗？ 反正以后如果你们发来自己的微信呢，打电话不接的话呢，有可能下次我们再看到的话，我们会生气。 哦， 我们会生气， 对，要绝交吗？ 那也不至于。 对， 我们点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电话响了没有接。 Miss Panda， 还有小玲玲，还有嘟嘟嘟， 都没有接电话。好了，我们还是没有接电话，对不对？Okay、 就导播老师的脸上都已经写满了异常，就是那种很抓马的表情。 很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都不急，怎么办呀？我很着急。那种，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两只小老虎，他每天几乎都是这个时候才上车的，然后都听不到我们前半时间段在说的育儿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育儿题同样是一道人物题，要猜的是一首一位歌手的名字，然后他唱过一首歌。由老白来简单的演绎一下。你唱两句，让他知道我们今天育儿题答案吧。 这今天就公布了是不是？陈奕迅。 不是，我让你唱两句。 嗨，好了，我在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导播窗外哈。好，接下来是吧 ？OK， 哦 ，Hello， 嗨， 你，哎， 哎，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你？ 喂，是我吗？ 是你。 哎，你好，我姓杜。 小杜。 我姓杜。 杜，是你吧？ 杜。 哦，杜，为什么不接电话？ 刚才上厕所。 行了，别说了，不要往下说了。 就是、 OK 了 ，OK 啊，好了。 就是、我们的听友就特别实在。 这个答案确实让我没有料到啊，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回。你现在结束了吗？这个不是，嗨， 结束了。 OK， 那我们可以答题。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知道。 加油！ 这我们这个也太真实了。好了，我们从今天的第一题开始吧。第一题，最近呢有一位这个日本的顶级巨星开通了微博，他是歌手也是演员，还是偶像的偶像，他是木村拓哉吗？ 厉害了， 厉害、 我记得陈绮贞还为他写过一首歌。 对，看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答题的质量。 第二道题，请听题。如果今天听了我们前半段的话，这道题应该很简单了。由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今天就要正式开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句话是出自李清照的词，请问这首词的词牌名是叫《念奴娇》吗？ 是吗？ 《念奴娇》不是。 答对了。那是什么？ 不知道，懵的。 差一点我就说出来，出自《如梦令》。 对，《如梦令》啊。 长知识了。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是第三题了，音乐题啊。以后我们会多一点音乐题，对不对？ 对。 啊，有一首这个神曲是这么唱的：什么鬼魅传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妖魔？请问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沙漠之歌》吗？ 他说没听过，怎么办？ 不是。 大波洛。 啊， 好了，第三题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挑战往前走了。第四题，请听题，因为现在我们昨天也特别说明，以后没有这个半程结束，好吗？ 对，第四题是这样的，也很相对吧，相对简单一点，也是一道音乐题啊。三毛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女作家，也写过很多歌词。请问齐豫演唱的歌曲《欢颜》是三毛的填词吗？ 三、二、一，请回答。 是。 差一点儿的。到第四题，了不起， 蹦的 很厉害了，已经是沈旅版。如果是了解三毛的话，就是他们这张整张专辑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好吧，今天很遗憾达到了第四题，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加大了音乐题的这个比例，所以说呢，我相信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以后可以更好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我们也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好吗？ 好好，谢谢， 拜拜， 谢谢。虽然今天你接电话的这个时间可能我们赶得不是特别的巧，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开心，好吗？ 好，特别开心，好， 拜拜。 是，你是特别开心。以后接电话的时候稍微及时点，当然排除刚才这位朋友的特殊情况啊。 我觉得每天就是接通每一位朋友的电话，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 是， 这是我们给我们俩最大的惊喜吧。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了，另外两位没有接电话的小林林和 Mr. Panda， 我们只能跟你们说声 sorry 了。我们今天的音乐题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连接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的这音乐题我觉得稍有难度。 对，如果听的话，听的频率不是很多，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想象到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对，所以我们只猜歌手好不好，不猜歌名。 好， 好吗？ 三二一， 准备好了吗？手机的对话框到白杰 FM 发正确答案，有机会获得小红包啊。 不用带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对，最快的一位是肯定有红包的。来，开始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确定我们要播这首吗？ 因为刚才不是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首歌最近还挺火的， 何止是最近， 我已经看到身边的很多朋友朋友圈就是堆不下的各种翻唱版本，所以不妨我们在下班路上今天开心开心。 此曲不代表本节目正常选曲翻唱。 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之间出现爱的笑和，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鬼迷传说， 哎，各位现在已经在舞动起来了啊。 是的，不由得就跟着节奏晃动。我觉得说作为二十出头的女生应该多听一些这一类的歌。 怎么今天我们是要 就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开心啊， 开启了聚会模式，是不是啊？ 对，也是说这首歌帮我们揭晓了一下刚才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 对， 请问这首歌的名字是叫沙漠之歌吗？ 对， 不是，是沙漠骆驼。 是，看了一下手机，刚才有消失了很多的好友。好，今天的音乐题我们刚才让大家猜的是歌手，对不对？ 是的。然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猜中了歌手，而且猜中了歌名。你们都很厉害。 对，其实这首歌要说真的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哈。它最早被很多朋友听到的时候是在应该是在一个电视剧里面。当时作为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还是主题曲出现。 而且我刚才本来就觉得这首歌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想说用另一种方式帮大家来找寻一些记忆。老爹。 对，迪克牛仔是正确答案。这首歌《放手去爱》，当时电视剧叫《落地请开手机》， 你们答对了吗？ 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笑，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

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要开始推荐好歌给大家了， 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 PK 环节。 嗯，昨天这个艾科呢，这个在对决当中呢是稍输一分。 但是我觉得说昨天很嗨啊，昨天这个节奏感也掌握得很好啊。 对，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其实也有可能会这个夺回一分嘛。啊，我觉得今天这两首歌选都很好。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首歌都是有关于天空，当然第一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王菲的《天空》。我总觉得很多情绪就是戛然而止的时候给的刚刚好。王菲《天空》。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是 给这首歌打分，一到十分，大家给出的分数是几分？ 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 来自王菲的《天空》， 对， 我得的分还不错， 九分。对，我就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而且你知道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我们前面，比如说上次听这个 demo 说啊，就是放一堆舞曲啊，经常前面都是嗨的不行，突然一首歌会让全场所有人都静寂下来， 对， 甚至有人都会掉出眼泪、啊。 是因为我觉得王菲的声音最大的魅力可能是在于她的克制，就是很多情感不需要过度去渲染，而是就这样轻轻的诉说，这是内心充满了很多戏份的人。 今天你选的第二首是一个翻唱的歌， 对，来自这个翻唱的人，他们这个组合叫做 Robbie and Candy。 如果大家很熟悉他们的话，他们还有另外一首翻唱的歌叫思念是一种病。今天这首歌海阔天空送给你们。 前面那首歌甚至让我们 Fly Fish 这样的朋友想要就掉下眼泪了， 猜一猜你的眼泪， 这首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效果呢？ 迎着冷眼雨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牵你共我。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知你共我。 我就猜到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嗯， 就是我可能现在可以小小的得意一下， 因为这首歌给十分的人不少，但是有些人因为原唱的原因呢，就觉得说怎么能翻唱成如此的一个版本，给了很低的分。 对，嗯，女生可能演唱的版本，我目前为止而言，就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女生翻唱的版本， 不太一样，就没有那么的豪迈和坚强。 对。 可能更像是不是对于理想，是对于爱情的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诠释。 对，而且很多经典的歌曲从以前听觉得朗朗上口，很多年之后才发现那些朗朗上口真的是藏了很多我们需要去懂得的东西。 对，人其实是在不断的长大的，比如今天下午见到的这个女生啊，白安啊，其实在6年以前就认识她，是因为那一首是不是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你。 对啊，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对，是什么让我遇见了这样的你。后来其实过了很久，应该是在上一张之后麦田捕手4年以后又一张全新的专辑啊。这一次我觉得他是为很多的90后代言啊，90年代代言呢，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是他整张专辑最想突出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刚好拿来了新鲜的东西给大家听听看。这首你给几分？ 告诉我的未来该用哪去才算拥有精彩，我只是一个在找寻的女孩，努力想找到属于我的路，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退缩，我想要的爱尽管离得遥远，终会有一天能喜欢这一切，让我去拥抱曾经痛恨的伤口，至少我还有感觉支撑我往前走，当我想要飞天空，你别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我。我想要的爱尽管离得遥远， 好了，时间的关系，这首歌只能是先分享到这儿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喜欢啊？反正目前看得分没有艾珂的这个前面两首的分数高，只有八分的分数、啊。 因为毕竟新歌传唱度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这首歌曲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班安，叫做让我逃离 平 庸 的生活，确实是新歌。你看。好了，但是今天的第二首我要推荐的歌可不是新歌，是经典的英文的这个情歌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其实 Eason 的歌里面唱的对，落单的情人最怕过节啊，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临近新年的时候听到情歌，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很扎心的。但是不要怕，因为其实当你即使没有人在身边作伴，想着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也 OK， 不管这个人是生活在过去还是将来，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如果说还没有遇到那个他，一定要相信，就是那个准备好身骑白马的王子已经一定会在某一个路口的拐角处等着你。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人是矛盾的。 好了，唐僧，我的歌放不出来了。抱歉打断了你，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就一分钟，以至于我直接只能从副歌开始这首我很喜欢的情歌对唱的作品了。40多秒，你们赶紧给打个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分，你会给老白这首歌曲打几分呢？ 这决定我们的胜负。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会输掉。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珂，拜拜！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你也忙，我也忙，年末剁手忙。 去阿迪买买买，五折任你购。12月21号至1月1号，阿迪新年狂欢购，全场商品5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各大门店哦。 嘿，什么样的动力能随心而变？想知道吗？第7代天籁搭载 VC Turbo 可变压缩比智控引擎，制药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天籁。